在没有开始检查我们的心之前，我们要确立两项人的倾向。首先，我们阅读罗马书3:23。罗马书3:23。因为所有人都犯了罪，不能完全反映上帝的荣耀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所有人都犯了罪，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，因此没有人是十全十美、毫无过犯的。而我们更容易、更经常在言语上犯错，有时我们说错话，得罪了别人，冒犯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自己都不知道，是吗？对的，所以人的第一个倾向，我们要承认，就是我们人人都会犯错，都是罪人。而第二个倾向，也就是记载在路加福音6:42，耶稣用个比喻去强调这个倾向。路加福音6:42。你没有看见自己眼中的梁木，又怎能对弟兄说：“弟兄，容我除掉你眼中的刺呢？”虚伪的人，你先除掉你自己眼中的梁木，然后才能看清楚，可以除掉弟兄眼中的刺。对，耶稣用比喻告诉我们，我们自己有像梁木一样的弱点、缺点，有很大的缺点。有时候我们自己都没有看见，但我们却常常看到别人小小的弱点，甚至放大来看。这就是我们的第二项倾向。所以我们人人喜欢尽量遮掩自己的缺点，通常会认为别人没有自己好。所以我们认清这两项倾向，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上帝鼓励我们要效法他。效法他的哪一个特质呢？我们读出以弗所书4:32，这是今天演讲的主题经文。以弗所书4:32，请把这经文牢牢记在心上，把它用在我们的生活上。4:32，你们要以仁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甘心宽恕，就像上帝借着基督甘心宽恕了你们一样。对了，圣经鼓励我们，最后那句他说，就像上帝宽恕了我们一样。对了，圣经鼓励我们要效法耶和华的榜样，乐于宽恕人，敏于宽恕人。那么，现在我们去了解一下耶和华怎样宽恕人。在我们还没有去效法他，我们去清楚认识、透彻认识耶和华怎样宽恕人。就像我们刚才起头说到，我们人人都是不完美的，生来都有罪，时常达不到上帝的标准。虽然我们常常犯错，上帝很有理由要向我们发怒，但是耶和华上帝却不会怀恨在心。然后我们看这个经文，103:9，103:9，他不永远指责人，也不会万事怀怒。对，耶和华有时会大发义愤啊，但是这里说他却不会，第九节啊，他却不会万事怀怒，也就是说他不会怀恨在心，上帝不会怀恨在心。不但这样，我们再继续读这个第12节，他说东离西有多远， 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这换句话说，他往往选择宽恕我们，叫我们过犯离了我们远远的。东离是有多远呢？东在一头，西在另一头，两头永远不会碰面，距离越来越大。同样的，耶和华会把我们的一旦宽恕我们，会把我们罪放得远远的，也就是说他会不计就往，他不会不会总是旧事重提，或者不会秋后算账。这就是耶和华宽恕人的方式。而耶和华曾经宽恕许多罪人，其中一个很杰出的例子记载在历代志下33章，也就是他宽恕了玛拿西王。我们看当时玛拿西王他做了什么恶事。我们读出历代志下33章，先打开历代志下33章的经文。我们先读第九节，玛拿西勾引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行恶，比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所消灭的列国更坏。对的，你看到吗？玛拿西做什么坏事呢？他说他做恶事比那些被消灭的列国更坏，但是后来他却悔改了。我们继续读第十二节，玛拿西苦恼不堪，就恳求耶和华他上帝息怒开恩，又在他列祖上帝面前极其谦卑自义。对的，他在上帝面前悔改谦卑。那上帝怎样看待他呢？一个做尽恶事的王，后来竟然向上帝幡然悔过。我们继续读第13节，他不断向上帝祷告，上帝就应允他的恳求，就垂听他求恩的话，让他返回耶路撒冷恢复王位。请于最后那句话说，玛拿西这才知道只有耶和华是上帝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难道玛拿西之前不认识耶和华是上帝吗？对的，他当然认识耶和华是一个怎样上帝。这里的意思是说，玛拿西这才豁然了解，豁然明白耶和华宽恕人可以到这个程度。他真正了解到原来耶和华可以这样宽恕他的罪，他从崭新的角度去认识耶和华那敏于宽恕人的特质。这就是上帝宽恕人的这个方式。好，现在你了解了，我们人人都会犯错，都会冒犯别人，甚至自己不知道。我们也认识了耶和华是一位敏于宽恕人的上帝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可以开始检查我们的心。首先想想，你会是一个小气易怒的人吗？当你不小心听到别人谈论你的缺点，你就会生气吗？假如是这样的话，那么我们的心就是一颗小气易怒的心。就假如你有一颗小气易怒的心，你的心是什么颜色的？我用一个颜色去标明这样的心，可以放映第一张图吗？请放映第一张图。啊，你的心是灰色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像这样的人，他很灰的，整个人生很灰，整天闷闷不乐的。跟他交往的人也会很灰心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哪一方会得罪了他。对的，这样的心会是灰色的。当然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心变成灰色的。对了，有时候我们应该要明白， 我们有时也会得罪别人，就像圣经所说的，我们读出这个传道书七章二十一跟二十二节，传道书七章二十一二十二节，那么暂时不要关上你的传道书，先我们继续读另一节经文，传道书七章二十一二十二节，人家所说的话你不要一一放在心上，免得听见你的仆人咒诅你，因为你心里清楚知道自己也曾多次咒诅别人。对了，所以当我们听到别人谈论我们，或者听到别人论断我们，我们暂且不要生气。为什么？正像这里所说，我们自己也曾经多次得罪别人，论断别人，只是有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罢了。但有时候我们生气还有另一个原因，自己的弱点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我们读出传道书七章九节，七章九节，你不要心里急躁，轻易动怒，因为怒气留在愚昧人的怀里。就是说你心里急躁，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看自己过高，太自信，或者看到别人的弱点，看到别人做错事，我们就生气。好，我用个比喻去说明这点。有个弟兄，一个年长弟兄，他驾着一辆老爷车，在一条窄角的路上，单行路上行走。他的车后面跟着一辆年轻人驾驶的新车，跑车哦，啊，这年轻人一直跟着这辆老爷车，跟得很不耐烦的，因为他车可以跑得很快，弟兄车只可以跑很慢，老爷车。来到一个路口，弟兄车竟然熄火了，所谓的熄火了，熄火了。年轻人就在后面停下来了，所以弟兄很努力要去启动他的车，很努力尝试启动他的车，而年轻人在后面就拼命的按喇叭，拼命的按他的车底。弟兄很努力启动他的车，他就很努力在后面按车底。啊，弟兄生气了，走下车来朝向这个年轻人走过去，那告诉年轻人，你可以请你帮我启动一下我的车吗？我来帮你按你的喇叭。对啊，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当我们看到别人的弱点，看到别人做错事，我们不要很快生气，因为我们不知道，也许别人呢正在努力的改过他的缺点，正在努力的做对的事情，就像那位弟兄正在很努力的启动他的车，我们却不知道，却在后面按喇叭，在后面生气。所以当有这样事情发生，我们可以换个角度去想了，哦，就像弟兄换个角度叫那个年轻人来启动他的车，他在后面按喇叭，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，年轻人会怎么感想？我们换个角度想的话，往往我们就不会生气。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够生气啦，哦，有时候有些事情我们的确可以生气，我们可以适当表达我们的怒气，就像那位弟兄一样，哦，下车告诉这个年轻人，哦，但是不要在愤怒中表达自己。看到了分别，你可以表达你的愤怒，但不要愤怒的表达自己，像年轻人愤怒的按喇叭一样，哦，对了。所以当我们看到别人的弱点，看到别人犯错时，我们暂且换个角度为他设想，这样我们就不会很容易的生气，使自己的心变成一颗灰色的心。好，假如我们那颗好，我们在产品方面，有时我们会受到别人误传误解，即使我们受到别人误传的话，我们也不要生气，不必去兴师问罪了，哦，不必去以理计争。我们看看耶稣，我们立下一个榜样，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九节， 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九节，人子来到也吃也喝，人却说：“你看，这个人贪食好酒，又跟收税人和罪人做朋友。”可是智慧的行为自然显出正义。对的，当时的人怎样误传耶稣呢？因为他们说耶稣又吃又喝，又跟收税人在一起，跟罪人在一起。但耶稣说什么呢？耶稣没有理会别人对他的误传，他说：“智慧的行为自然显出正义。”也就是说，我们那基于正义的行为，最后会证明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。所以用我们的行为去驳倒别人对我们的误传，那是最好的，而不需要跟他争辩。好，这是耶稣教导我们的，所以我们要效法耶稣一样，不要小气易怒。假如我们小气易怒，而这种心态啊没有去消除，渐渐的我们就会变成怀恨在心，对人怀恨在心。假如我们对人怀恨在心，你想你的心会变成怎样的心？我们请出第二张图好吗？假如我们小气易怒不制止的话，你的心会变成这个心，一颗坏了的心，一颗苦毒的心。对的，假如我们没有制止我们那小气易怒的心，就会变成怀恨的心。上帝的律法曾经将论及，曾经明文律法告诉人不要怀恨在心。我们读出这个律法在摩西时代，利未记十九章十七节。利未记十九章十七节，不可心里怀恨弟兄。我们读到这边，对了，为什么有这样一条律法？没有一个属世的政府或属世的法治机构可以有一条律法，不可怀恨在心。你对人怀恨在心，我就惩罚你。但上帝律法却列出来，不可怀恨在心。为什么有一条这样的律法？我们看看后来约翰怎样解释这条律法，在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。我们翻到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，凡恨弟兄的都是杀人的，你们知道凡杀人的都没有永生留在他里面。对了，这把恨弟兄跟杀人相提并论，换句话说，假如人对别人怀恨在心，这种情绪可能最终导致他采取极端的行动去对付别人，甚至对付他的弟兄。所以为什么上帝要立法禁止当时的人不可怀恨在心？就同样原则我们也用在今天我们的生活上，我们不要对人怀恨在心，因为这种情绪可以导致很破坏性的结果，它不但会破坏人际关系，挑起纷争，在家庭里面它会破坏家庭关系，破坏亲子关系。这种怀恨在心的心态，在会众里面它也会破坏会众弟兄之间的亲密关系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弃绝这种怀恨的心。好，假如我们能够制止这颗怀恨的心，我们就要培养一颗敏于宽恕的心。所以假如你有一颗敏于宽恕的心，你的心是什么颜色的？我们请这些弟兄们放映第三张图。 你的心是红色的，很美的心。这就是上帝原本创造人类给我们的心，哦，一颗漂漂亮亮的心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敏仪，有一颗敏仪宽恕的心。请想想一下，给人物质的施仪比较容易，还是你有一颗敏仪宽恕别人的心比较容易？肯定的，哦，给人物质的施仪容易得多，哦，要表现敏仪宽恕的心的确有时是很挑战的。所以怎样才能够有一颗敏仪宽恕的心呢？怎样才能够经常表现出一颗敏仪宽恕的心呢？我再讲一个故事。在一个公交上 bus 上，有一对父子，一上了车，这个孩子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，后面的安迪乘客，几个安迪乘客，啊，不耐烦了，为什么这个孩子一直哭一直哭，做爸爸的静静坐在那边又不去管教他，他又在哭又在哭，爸爸还是静静的坐在一旁，啊，这几位安迪啊不耐烦了，啊，让我向前去帮这个爸爸管教管教这孩子，这爸爸真的不懂得管教孩子，孩子一直哭一直闹，他竟然不讲一句话，他向前要管教孩子了，这时候爸爸开口了，他说，孩子，我知道妈妈才去世，你一定很伤心，爸爸也一样很伤心，我们只有忍耐吧，孩子，我忍耐到一天我们一定会再见到妈妈。哇，这个安迪听到这句话，他向前不是管教孩子哦，去安慰了孩子，去拥抱那个孩子。为什么他的心态会有180的转变，360度的转变？起初要去管教他，现在竟然去安慰他，去拥抱他，就是因为他心里开始有怜惜之心，开始有慈悲，开始有爱。对的，假如我们让我们的心里面充满了爱，充满慈悲，充满怜惜之心，我们就发觉自己很容易去宽恕别人。对的，哦，所以我们要让自己培养多多这样的特质，爱的特质，哦，这样我们就很容易去宽恕别人。而我们在生活上每一天都有很多机会去表现敏仪宽恕的这个品质，而去学习表现。我们可以从家里开始，家里面，在家庭圈子里面开始，家庭圈子里面，不论孩子跟父母也好，夫妻也好，我们总会有纷争发生的。有些家庭没有纷争的，没有这样，哦，再好的家庭都会有纷争，有时是小的纷争，有时是蛮严重的纷争。但假如我们懂得敏仪宽恕，这些纷争就会完全化解。所以为什么有句话说，快乐的婚姻是两个敏仪宽恕人的结合，快乐的婚姻是两个敏仪宽恕人的结合。所以你越懂得敏仪宽恕人，你的婚姻生活就会越快乐。同样的原则也可以用在我们的基督徒的大家庭上，大家庭圈子上，哦，我们的基督徒的会众里面，因为会众的每一个成员也都是不完美的，总会有一些纷争发生。所以假如我们人人都敏仪宽恕，那么我们会众就会是一个快乐的会众，会是一个相亲相爱的会众，也会是一个团结的会众。所以我们越懂得敏仪宽恕，我们会众就越快乐，越相亲相爱，越团结。好，现在我们了解了，我们要排除怀怒的心，千万不要有喜欢怀恨的心，要培养一颗敏仪宽恕的心。好，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检查我们的心了。我请放映第4张图好吗？对了，你的心是什么颜色的？ 检查了，灰色的坏了的心，还是这颗红色的心？我相信大家的心啊，都是红色的，大家都有一颗敏于宽恕的心。从你们愿意出席这个机会聆听演讲，就代表我们每个人都渴望说上帝教导，都希望效法那敏于宽恕的上帝，对吗？哦，对的，我们人人都有一颗敏于宽恕的心，只是就像我们在演讲的起头所说的，我们人人都不完美，但耶和华上帝却在敏于宽恕方面为我们立下最高最高的典范。所以换句话说，我们那颗敏于宽恕的心还可以有不断进步的空间，我们可以有不断的效法耶和华敏于宽恕人，这样的话我们在这方面就会做得越来越好。好，所以让我们大家努力的效法耶和华，因为他在敏于宽恕、甘心宽恕人方面为我们立下了最高典范，我们也希望一致的进步在敏于宽恕人方面。谢谢。